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Kelly。 港台学生在发生异动啊，虽然港台的学生一直都不是那种非常顺从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这段时间呢似乎抗争来的比较密集 和激烈。那先说香港吧，香港主要是有一单香港大学任命副校长的这个争议。香港大学呢，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就决定要多聘一名这个副校长，是主管人事资源。可以说呢这个职位呢是悬空多年。那后来呢他们就会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人选，就是是当然也是经过程序的了，是有一个全球遴选的这么一个程序，最后呢是决定推荐曾经担任港大法学院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文敏教授，他呢就会担任这个港大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的唯一人选。但是呢港大的校委会校务委员会在2015年的6月份就收到一份调查报告，就批评陈文敏教授呢在占领中环期间他是有收这个捐款，就说有未有履行应有责任和偏离应有预期水平，这个是报告里的这么一个原文。然后呢就说他其实教导和指导这个管理法律学院是有问题的，就说你连法律学院的院长你都不称职，你凭什么要担任这个副校长。所以呢就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可是呢此时港大校会都已经认定说他是唯一的这么一个人选，好，那程序上可以是过了，但因为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报告跟占领中环有关，就说港大方面就回应说先稍等，我们先要任命这个首席副校长才开始任这个学术及人事资源的副校长。所以呢这个呢就让港大的学生校友和传媒界很多人士都非常的不满，就认为它是一个违背程序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是不是有幕后有一些政治方面的操作。好，其实一开始争议还挺平静的，但是到了7月28号港大学生会的那帮学生就坐不住了，校务委员会呢他们下午在开着会呢，就讨论也是关于人事任命的一些议题。好，结果呢外面是几十个港大的校友突然之间趁有人走出来去上厕所就突然间冲进那个会议室，结果呢就被现场开会的像李国章教授，是以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也是著名的医学专家，现在是港大的校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就说你们这不是虐老吗是吧就是一下子被学生占领。但后来就发现中间还有一些冲突是吧，还有一些冲突，但这个冲突呢事后又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证实是学生干的，有著名的外科系主任卢宠茂教授就跌倒啊，那所以呢就整个搞得满城风雨，就是港大现在就觉得早就已经被政治势力所渗透，所以大家都在抢占各种的话语权是吧，抢占这种舆论空间似乎。但现在呢怎么个收场法，我觉得今天特别要请 Kellen 讲一讲，他毕竟是港大校友嘛，是吧，你看到港大怎么成这样了。我们对港大说实话百年名校没有特别大的情节，但只是觉得哎，怎么学校都看上去闹哄哄的显得。 但是我觉得大学不就是一个培养就学生那个批判性思考还有对一些社会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的地方吗？我其实觉得这很正常啊，你观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很多 运动或者很多社会的议题不都是从学生开始因为 发端？ 对，因为学生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还是说高级的知识分子、嗯、如果连他们有能力有时间然后都不去关心这些议题然后很冷漠的只是为自己的前途或经济的利益去发想完全对这些事情冷漠的话这样的社会不是更可怕吗、 哎、问题在于哈，就是初衷没有错大家也很赞赏学生关心社会的这么一些情怀和理想抱负但是在于形式和他们的手段上是不是有错误就你冲进去的时候你首先你最后把它发展成暴力而且呢在开着会呢 嗯， 你这么冲进它本身不是一个很文明很理性有节制的这么一个反抗的这个行为那后来你看到很多的这些像刘遵义教授以前也是中文大学的校长、嗯、他呢我看还专门昨天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这帮学生是混蛋小混蛋、嗯、就骂的也很激烈就是你看到这样一个事件就折射出香港社会有又开始撕裂了吧所谓就一帮是相当旗帜鲜明就反对你们这种行为但是另外一帮可能说学生为什么会反对呢是吧、 嗯、 你要想找到他们反对的根源在于他们对现实不满呀对于现实的这个港大治校无方而且呢是本来已经是制度好好的存在那儿你已经是遵循制度选出来这么一个副校长为什么让凭空的这些政治势力插手我们港大自己的校务你怎么样能保证我们学校的这个独立性是吧 嗯， 这些所以呢大家都是有道理的你也看不到双方好像能够去站到对方的这个 立 场上去考虑 对吧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收场 就我看到有人比较客观的出来写他是按照整个港大的学术委员会他应该怎么任命他的这个校务委员会应该怎么任命副校长的这个流程来写的、 嗯、 他翻出了两个条例一个是港大的指引另外一个是港大的这个校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指引里面他有写到说如果说校务委员会他们已经有了合适的推荐人选按照程序就应该去任命他、 嗯、 但是呢最高的这个校规里面他又规定说校务委员会对所有的人事任命有否决权或者说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其实按照这两个东西来讲的话校务委员会做出暂缓任命陈文敏教授 是符合程序的 、嗯、对只是现在大家的一个争议就在于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争议的任命决定然后你又不出来解释清楚然后反而引起了大家的误解、 嗯、 如果你真的是背后没有什么其他势力的影响的话你干嘛不出来说清楚呢 而且中间又发生了一些插曲哈，又是引发外界很多负面的一些猜疑和担心你像港大十个院长的联合声明他们也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嗯、 这十个院长包括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工商学院牙医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港大本来也没多少个学院吧、 嗯、 你相当于这是倾巢而出了这 有这么一个架势、 嗯、 大家都说大学所有的事务就应该贯彻秉承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原则尤其在最高决策层更加关键不能纵容任何企图扰乱大学正常运作的不文明行为对扰乱7月28号校务委员会会议的行为深感不安他其实双方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我首先对学生的行为、 嗯、 你这么冲击也是不对的但是再一个我们可能有首要的担忧、 嗯、 是我们大学怎么能保证、 嗯、 我们的这个学术自由没有被侵犯是吧所以呢这个事件可能也是折射整个香港的一种情绪是吧、 嗯、 但这个情绪呢它应该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出口但接下来、 嗯、 你说怎么样去理清它或者说港大的这个副校长遴选的风波怎么样去平息它 其实最 可怕的还是得回归程序回归制度这是香港人赖以就自豪的最最核心的这个价值 对其实最可怕的是有人他是一心想按程序走的结果有人却利用学生的这种情绪或者说社会的这种情绪中间出来抽水因为我们也看到有报道就说当时的有一些学者和教授就指责其实去围攻校委会的这些人有一些是中年人他们粗言秽语的然后这个举止也非常的 抹黑学生是吧 对对对然后也不知道这些中年人到底是不是学生还是说是混在学生中间就出来做这个事情就怕就是被人利用了 可是我觉得 这其实牵涉到在很多的这种学生运动或者是社会运动里面，大家都会有一些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说、嗯、就像台湾那个也有一些人在发照片说这些人怎么会是高中生，看他们的样子绝对不是高中生、嗯、可是就让我有一个反思，就是在这样牵涉到嗯，可能更大的对于社会的一些哲学或一些思考性的这层面，难道我其他关心的公民我不可以参加吗？你有什么、嗯、规则或定义就觉得我一定要是学生的身份？难道我如果不是香港大学的学生，我是另外一个院校的学生好了、嗯、我也关心这个香港作为大学的自由那个、嗯、学术自由，我也不可以参加吗？所以有其他的人在，我觉得这个并不 很正常。 对，很正常啊、嗯、为什么大家觉得就一定这一个参与权是谁说的？ 嗯，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吧，就是后来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文明的冲突嘛、嗯、 对， 所以呢可能港大方面他们是很希望跟这些可能会毁坏他们名声的要切割开来，说他们不是我们的人， 嗯， 我们只是冲进去表达我们的这个诉求，跟这个李国章教授跟他们对话是吧，但是呢我们不会打你们，包括卢宠茂教授为什么突然间倒地、嗯、这个他是不是本身身体是有一些的问题，后来你会看到有一些言论就把这个放大，说是学生怎么样去挑衅或者怎么样去动粗是吧，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现场当然是一片混乱、嗯、这可能无意之间擦枪走火也很难说，但是呢学生他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底线，他们可能也知道我们这么暴力呢也是容易被别人挑出刺来，但是尽量的在这个层面就对于过于明显的这种激烈的和不符合普遍认同的这些行为我们是要切割开来，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哈、 嗯、 那这个事件呢在香港持续霸占了好多天的头条，所以呢我们也很关心哈，到底 Kellen 也是作为港大人，那还有比咱们高一辈的这些过来人们哈，也是港大的旧生，我们也来听听他们怎么来去看待这个事件。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访问呢是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他也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嗯、王永平先生，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随便去问一个港大学生也好，甚至不是港大人，甚至不是学生，一个普通人，你说哎，这个香港大学讨论委任副校长是第三层的，校长上面是首席，副校长委任的副校长，为什么这个任命要等待首席副校长出现呢？再问过他的意见再决定呢？这是不能理解的，校长还在嘛，校长没有意见嘛，校长觉得这个不是这样做嘛，所以这不是说有什么证据是政治干预，因为校委会做出这个决定，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这个决定的理据，可能因为这是根本不能解释的，这令人怀疑这不是个正常的人事决定，这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决定。然后呢我们看到譬如说研究生的代表他在校委会是有个职位的，他辞职了、嗯，原来我们看到袁国勇辞职了，他辞职出来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是科学家，我无能为力了，我没有这个政治胜利了，所以我要离开了，我要把这个职位交给一些职位中适合的人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校委会变成一个需要政治训练跟担任的委员的机构呢？为什么辞职的不是外面来的人委员，而是港大学生召集人选出的代表？所以这个很明显嘛，这件事情呢校委会应该尽快解决，没有人会认可学生的做法的，我也希望学生应该为他不文明的、不礼貌的，甚至直接或者是间接引起一些校委会委员不便也好、受伤也好，应该为这些行为道歉，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觉得不应该争议的。只是我认为问题的焦点还是为什么学生会觉得要做这个行为呢？ 校委会、校委任副校长不断的拖延，提出要等待一个不知什么人的还没有任命的首席副校长，这个决定也不是解释清楚，这是这个争议的根源嘛？选择学生这个很简单，但是也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呢，袁国勇他也辞职了，这个袁教授他不是个搞政治的人，他在香港在内地也是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是他也说不是学生的中年人，他甚至形容他们面目狰狞、出言秽语的。为什么这些人不应该同样的受到谴责？是什么人组织或者是指使这些人到港大捣乱？他们不是港大学生，不是港大校友。我们也对这个学生现场看到，所以我也希望不要把全部问题放在学生一时的很明显做错的行为方面，应该要全面的了解这个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而且呢，也应该要调查为什么有香港大学以外的一些根本与这顾校长这件事没有什么关联的中年人出来搞乱。我也希望对学生公平一点，年轻的学生一定有时候会冲动，会犯错，我们可以责备他们，甚至处分他们，但是同时我们作为成年人，我跟袁国勇看法一样，我们应该要抱着一个爱护的心去了解学生的行为，一面倒谴责学生的行为，同时不再针对问题的根源，不再谴责那些可能有预谋去捣乱的知识分子，这是不公平的。 哎，王先生呢提到了一位教授的名字叫袁国勇，他呢是香港大学非常著名的一位医学院的教授，是香港很著名的传染病的专家。他呢也是发生在十个院长联合声明之后这么一段插曲，他辞职了，他本来也是这个校务委员会的这么一个成员，他开了一个简短的记者会，就说我没有政治素质，我是一个科学家，我还不如去专心研究我的这个细菌好过。他那个原话是感觉上是有一些的气话，是吧？表达可能他当下也是有一些愤怒和无奈的这么个情绪，但正正是这些插曲，你把它拼凑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遴选副校长的这事儿，当然是没有这么简单，他后面一定是有一些现在可能大家并不清楚的某一些势力的在插手和干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王先生讲下一段哈，就说是不是有人想要讨好这个某一方面的政治势力？你看，那校务委员会，有的人辞职了，但有的人坚决，卢宠茂教授就是我不辞职，是吧？像李国章教授，他的这番表现又是另外的一个样貌。所以，教授之间，这个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之间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态度方面的区别。我们再来听王永平先生的分析。 是不是担忧中央干预这个任命呢？我相信现在不是存在这个担忧。反正就是，这个是香港大学一些校委会的人员，他自己好像是希望是讨好一些政治势力， 嗯， 所以把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人事任命，以很多人认为是荒谬的理由是不断拖延，而且呢也是希望被部市委会推荐的陈文明自动隐退。这是种种的怪现象，令人怀疑是不是有政治干预。但是政治干预其实来自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看不到什么证据说这个中央政府他有控制香港大学，或者说大学人事任命，这个不可能嘛？因为基本法第137条也很清楚的保障香港大学。所有的大学，所有的香港的教育机构运作自主，而且学习自由。我不认为中央会在这方面改变基本法定下的政策。 嗯， 但是是不是有人因为一些政治理由提出干预这个人事任命？另外有一些人呢，好像是 看风头，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政治行为，希望用一些政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造谣觉得担忧地方。其实呢，你也可以看看香港大学树间学院的院长，他们也不是搞政治的，他们每个人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也发出一份声明，当然一方面是批评学生的行为，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提醒香港大学校委会学习自由远校自主是基本法137条给予我们的保障，所以他们应该要维护这两个基本原则，不希望有人企图用一些政治手段去损害大学的自主。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这是中央政府或者是任何一个中央的官员会说我不理基本法137条。 哎，这个也是回应了另外一种阴谋论哈。既然说是有政治势力的干预，那能从哪儿来政治势力呢？可能就是这个所谓后占领时期，中央对于占领行动之后香港的政治的局面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担忧。那王先生觉得他看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可以证明中央是在插手的。 对，但是也不免除说有人试图讨好这个政治势力，当然这个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不好说，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王先生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他觉得学生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行为是有失当的，所以学生应该出来道歉，应该出来承担，但是不能说学生的行为失当但是学生的诉求就是不对的 ， 学生的诉求他肯定是有道理的，有理由的，要不然最后也不会走上街头，或者说走上这个办公室来抗争这件事情。所以也希望校委会这边除了要谴责学生之外也应该给学生一个交代，只谴责学生包括整个社会只谴责学生是不公平的，对学生是完全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港大校委会他应该出来承担这个事件从头到尾所有的责任，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因他而起。 好，所以呢香港这个事儿哈，暂时也没有什么很清楚明白的结论，我看今天昨天已经下了这个头版的这么一个版位。但是另外一边台湾学生的这些行动我们看在一步一步的升级，那这个呢我们也非常的关心到底进展如何，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27号的时候是聊过一期，那在这个反教纲修改的这么一个争议之下，后来呢升级到7月30号是有中学生他们是占领了这个教育部 前庭 是吧，所以呢是现在呢还是在这个占领行动当中。那为什么会占领呢？因为在30号的时候是有一名台湾的这个职高生，他应该是已经休学了是吧，叫林冠华，这么一个20岁的高二的休学生，发现呢他在家里烧炭自杀。虽然他的死因现在很多争议，那很多政党当然出来可能是为了更加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这一方去对他的死因进行猜测，有人觉得就是因为对于这个课纲的修改是过于的失望，他的诉求没有达到，所以表示他的愤怒。也有人说他本来是有着抑郁症，可能长期受情绪病的这个困扰。当然了，对于任何的自杀的行为，你任何对于他自杀原因的这个判断，他可能都是不负责任的。自杀的成因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事情可能关于他死亡本身，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处理。可是呢，因为他自杀之后而引发的他的一些同伴和同学的情绪上的愤怒的升级，就直接导致了冲击台湾的这个教育部。所以呢接下来哈，台湾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来龙去脉，怎么样一个最新的进展，我们三立化新闻休息回来之后来跟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来聊一聊。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我们接下来就把马军连到线上。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上周啊就开始关心台湾的这个反克刚的行动，那看到这次呢是已经升级了730、叫做占领还是包围教育部的这么一个行动。那现在呢就是你也看不到学生他们有任何的就是似乎改变他们诉求的这么一个可能。昨天不是7个反克刚微调的学生代表跟教育部长吴思华有一个对谈嘛，2个半小时讨论，马军你也看了哈，应该没有什么交集，不欢而散。但是看上去吴思华这边他应该是有一些善意的回应，比如说老师你可以重新选书，并且呢在10天之内征得这个当事人同意之后，你公布这个课审会的高中分组委员名单。但是呢对撤回课纲和道歉下台学生的这两项要求他是没有回应。学生看到他们情绪相当激动， 对， 离场之后抱头痛哭在那儿。你怎么看这个事件为什么升级到现在这个地步？ 就是我讲另外一个事情吧，就是前几天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就是在大陆的一些地方啊，尤其像郑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如果当众辱骂毛主席的话，会有很多老头跟你拼命的。现在台湾的同学呢，台湾的高中生们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就是反克刚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它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学生所提出来的一些诉求也好，或者是他们希望政府教育部能够做出来的一些举动也好，完全是一些感性的这个诉求，跟理性已经没有关系了，跟他们要求这个课纲或者说他们诉求本身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谈判或者说座谈是真的没有什么用的。学生现在宣泄的只是一种情绪，是他们这些未成年人自己可能都察觉不到的一些情绪，一些长期以来被这种台湾的这种新的这种历史观所灌输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根本就不看好这些谈判会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这些谈判最起码可以表现出现在吴思华也好啊，或者是马英九当局的一些态度。我是觉得在这次的谈判也好，这次的活动里面，政府做出的举动反而是有理有节有据，学生感觉有一点点已经超出了理性范围，已经开始自己不给自己台阶下，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收场的感觉了。 嗯，但是我看台湾很多的这个评论哈，一方面是对于马政府，首先他强行上马，这个觉得你们是在九合一大选之后，国民党本身他就已经是失去民心的时候硬推这个，本来就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看到现在已经是发展成这副模样，你看吴思华。他似乎用这个提告的方式，台湾也很多媒体人觉得，我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地方他会对高中生进行提告，你要不然你就依法进行逮捕，但是你不会最后走到提告这一步。就说现在的他的这个处理方面也是有很多诟病的。反观你看蔡英文，他好像似乎显得有这种即将要执政的这么一种从容啊，怎么样不要模糊焦点，要这个放下争议，我们一起来面对，要面对问题，要冷静，要呼吁大家爱惜生命。他讲的好像显得比较识大体。 对，是因为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在台湾亲身经历的这个过程，我应该是在大陆的媒体界里面对太阳花学运，我不能说支持，但是是比较同情的一个。但是这次升级到这次高中生针对特纲的问题闹得这么大呢，我是觉得马英九政府不应该是再去退让了。我是觉得现在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依法提告，是维护了台湾的这个法治的这样的一条底线。因为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诟病台湾的民主是有民主无法治的，所以发展到了一个几乎于几近民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为止马英九政府包括教育部包括吴思华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举动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可以讲一个细节，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大学教授在学运现场外面的所谓民主讲堂里面就在那边煽动学生要中华民国拆拆拆，教育部拆拆拆，立法院拆拆拆，总统府拆拆拆，就全都在煽动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我是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有一些相对比较柔性的举动，比如说我起诉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因为你的年龄不够成年，或者说你的举动 你有这个道歉或者说悔罪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少判几年，或者最后先起诉你，最后再撤告，给一个教训。但是我是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再这样予取予求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接下来会不会是国中生，会不会国小生就上街反对幼儿园涨价，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啊，万一发展到内部，那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嗯，好，谢谢马军，我们今天时间不多，因为我们就先聊这么多哈，马军再见。 好的，好，再见。 好，确实这个学生一上街，虽然说会哭的小孩有奶吃啊，但是如果你哭多了奶水不够的，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现在看上去学生他们也没有什么退让的 对想法和动作， 对，但是教育部这边你看上去他们也非常被动，尽管8月1号其实新课纲已经上线，但采纳的地方南部基本上是都不会用的了，是吧？所以最 搞笑的是什么？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和这个他是现在唯一执政的蓝都蓝营的这个 他也不用新北， 他也不用新北也决定不用新的课纲，就相当于这个新课纲虽然出台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去用它，就跟没出台一样。 所以这个事儿非常的搞笑啊。 Kelly 有没有在关心？ 我有，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台湾反课纲这件事情跟香港副校长遴选的这个争议，其实他们可以用来对照这样来看。在于很多可能比较同情学生这一边，我很多人的论点就是这两件事情都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治社会的根基，就是法治跟人治，还有那个程序的正义，而两边都会被大家诟病，或会有很多阴谋论掺杂在里面，就是他们好好的跟以前有很明确的程序写下来，跟以前一路以来的做法，他们选择了不一样这样的做法，而且他没有把整个过程很公开的告诉大家。像台湾这次反课纲，其中一个被人诟病的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组成的委员会根本没有一个人是修历史的，这个我也觉得还挺荒谬的。对，所以我觉得两件事情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对于已经有很多像背后什么政治势力渗透啊这种很多猜想了。你有本来的程序不跟，你有一点点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样不透明，你就会被人家诟病。 对， 那你明知道有这样的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你很难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拿着你这样的一点来做文章。 就是你不能存在任何一点侥幸和投机的这么一个心理，尤其是在大家现在神经已经这么敏感和脆弱的时候，对本来的政府已经深深的不信任的时候，这种事儿更加做不了。 没错。 对，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也要看到，虽然就是我们这个诉求可能是有理有据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情绪化冲上头脑。就像马军刚才说的，现在可以说台湾的这个反课纲运动已经有点偏离了理性的道路，它有点过于情绪化了。如何让这些学生能够重新走回理性抗争的这种道路，我觉得这是现在学生们应该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即使再这样坚持下去，如果如此情绪化继续下去，我想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原来获得的这些同情或者说认可也会消耗殆尽，而且对实际解决事情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用这种更加理性的手段，也许你不但不会减少你的支持度，反而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也有助于最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嗯哼，当然了，这个情绪化哈，似乎现在好多人都同意这么一个判断，可是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在情绪化的背后，你应该多想一步，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这个情绪中间有没有一点点理性的成分？那如果你已经很明确的判断说它就是情绪，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用什么样的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的方法把那点情绪去除出来，让他们完完全全是回归理性。当然了，我们老是说人家情绪化情绪化，也得给具体的例子，他们到底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情绪化。我们先听听陈文倩女士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她有很多这种可能世代之间的观念的这种差异，听她讲完之后我们来讲述我们知道的现在这种高中生，他们到底对于反课纲到底他们是思考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那从这些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似乎可能也能得出这么一个大概的观感，这些情绪都是些什么样的情绪啊？我们先来听听陈文倩女士来谈她对这个事件的最新的分析，台湾资深的媒体人。 我不会称任何人的主张叫情绪， 但是我会说任何人的主张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主张，所谓民主，所谓自由，包括所谓理性，就是你很清楚的认知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尤其是一个高中学生，甚至是这一次主导的教授叫周婉瑶，他是美国大学的博士，历史博士，他有历史博士的头衔，他对历史的史观也只是许多史观之一，一种见解而已，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把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除非他牵涉到的是我集体屠杀一群人，否则的话任何关于史观的见解都只是一种见解。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就是它必须被摆在一个公共领域的场里头，容许多元而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有一个见解叫做真理，把自己的见解认为真理，这个是导正，这个叫独裁，不叫理性，也不叫伟大。那我觉得这次的反课纲基本上它牵涉的核心问题是对于如何定义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同意周婉瑶教授他原来所坚持的课纲标准，而且我觉得我非常的失望也很难过。我从小认识他，而我个人刚好是一个介于日本人的家庭跟台湾本省人的家庭，我的祖母是日本人，我的父亲后来有一段时间跟着他的妈妈，因为他爸爸早逝，他跟我们的家族吵架，他骂我的妈妈这边的家庭，我们是本省台中的家庭，他骂我们什么？你要知道日本人打从内心里头是看不起台湾人，这很正常吧？你是他们的被殖民者。他跟我们吵架的时候本来是亲戚，本来大家感情都很好，一吵架就骂我们叫做强国奴，就是亲国奴，这日本话知道吧，叫强国奴，这样的亲国奴。我的外公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时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只要有日本两支的人都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人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合理的，没有人认为日本只是在统治台湾，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是二等公民，台湾人只能够学医学法，其他的都不可以读，甚至最好的公学的高中也不可以读，只能够念第二等的学校。如此的二等公民，居然今天有一个从美国念了博士学位而且是最好的博士的学位的学者回来替日本的殖民统治史认为要把它美化，美化的原因是什么？美化的原因是他认为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他对国民党的恨居然可以把它拿来去美化日本人对台湾当二等公民这件事情。日本人在以前发补给品给台湾，这个人根本没有念好台湾史，日本人在发补给品给台湾的时候，我的外公回忆，他认为台湾人又臭又脏，所以当他发补给品给台湾的一般老百姓的时候，台湾人民靠近啊，日本士兵就用脚踹，用皮靴子踹，然后臭臭滚滚，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他们看在眼里，当他们受到高等知识教育，而且这个高等知识教育是他们到日本去接受高等知识教育，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完全被启蒙了，他们很清楚的了解他们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二等公民，所以他们都组成了抗日的文化协会。那国民党来了台湾以后，他并没有给台湾的老百姓，或者他想要否认台湾史，或者他想要否认台湾的地方语言，这是第二件事情，他跟日本人对台湾的践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足以正当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难以置信的是关于慰安妇。这次的争执有一点说，慰安妇是有部分自愿，有部分被强迫的。有人做童养媳是自愿的吗？有人去做妓女叫做自愿吗？ 或者那个时刻他们去做皇军的慰安妇跟做妓女就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当他们到去 做皇军的妓女的时候，他所接受的不只是一个他做一个性工具而已，他过程头非常多残暴的，所以有很多人的子宫是被挖掉的，有很多人就死于慰安妇的一个生命当中。韩国如果有一个历史学者，他胆敢主张说慰安妇是自愿的，他可能会被韩国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人。而在台湾这个人还可以在台大历史系教书啊，就我基本上的看法就是什么叫做自愿的，他可能觉得他是去在那个年代里头被洗脑，然后或者是家里很穷需要钱，所以他决定去做慰安妇，然后拿了日本人很给他比一般做妓女多一点的钱，所以这并不表示他进到了日军的军队里头去当慰安妇的时候，他所受到的一切的痛苦、生命的折磨，甚至最后丧失了他的所有的生产的工具，包括他的这个子宫、他的身体的部分，甚至他的生命，这些事情都是他自愿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事情哎。 嗯， 所以我对于台湾这次反课纲的事情，我不会把它称之为叫做学运啊，我只能够说，在去年太阳花运动之后的一个仪式，然后他们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在赞成什么，在反对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对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瑶，他可以去合理化日本的慰安妇，然后把说里头有一部分说是自愿，一部分叫做强迫，这是反课纲，就是把它改过来，然后把日本统治改成日本占领，就是日据时代，他们要把它改成是中性的日治。那这两个中间的争执，我的看法就是觉得说，我对作为一个台湾本地的本省人，而且从小我的外公给我的教导，我在看到我的另外一部分的血统身份里头的那一部分的日本人对我们台湾人的看不起，我觉得这些学者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是可以代表台湾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见解。 嗯， 那学生孩子们他们怎么会懂这么复杂的历史，那他们认为他们有主张我尊重，可是他还是要认知道他的主张只是许多主张之一这样。 好，陈文倩女士在反复的强调啊，学生的史观只是史观的一种，学生的意见呢只是意见的一种。那其实我昨天看了看那个端传媒，这也是这两天刚刚上线的，在香港做的一个新闻 APP， 他们也是在台北现场是做了很多天的观察，就写了好几篇的这个报道。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吧，就是你单个，他记者采访了很多个单个的这参与抗议和抗争行为的高中生嘛， 嗯， 你单个采访他，个个都好像都挺有条理的，你反对什么我反对黑箱作业，你反对什么我反对他的这课纲内容，我们的最高峰不是喜马拉雅山而是玉山。但是呢，你要再多问几句，就说你知道你不是谁，但是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你再多问他，就好像文倩姐刚才讲到的这些更加深刻的历史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想过这么深层次的，但是现在我就抓到了你政府做的一些不太漂亮的程序，那我就走上街头。甚至很多人说当时这个太阳花学院看那些哥哥姐姐在抗争的过程当中叱咤风云的时候，他们是拿个本在那记在那学习，但现在终于是逮到政府有这么一个黑箱，一提到黑箱两个字他们就兴奋，他觉得我们的这个发挥的时候到了，就开始变得很嗨。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情绪当中的一种。我看完这些报道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单个的人可能都是理性的，但是你把这些理性人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很有煽动性的这么一个领袖振臂一呼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些理性的人群他们的理性还剩下多少，你就没法控制他们下一步真的是到冲击或者占领的时候会不会做出一些超越他们理性的行为，这个是难控制的。不是很多的研究都说嘛，群盲式的这种冲动，你群体性的智商是要低过于这个人智商，当然我这说话可能会得罪人，可是事实如此，很多的这些群体性的事件它背后它就 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和事实存在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够理性，因为有些人他就会直接，有些学生我们也看到，就比如说在台湾还挺出名的抗癌斗士周大官，他的弟弟叫周天官，他也参与了这个反克刚活动，他就直接打了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劝他回家让他注意身体，他就说我在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如果我错过了我这一辈子都会， 因为你身边很多人在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他可能自发的就觉得我是有人加持的，是吧，他就自己给自己增添了一种正义感，我觉得这个情绪上也是能理解的。 但是他就说了他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因为他连父母都打过了，他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怕了，所以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是不是会更加的去这个不理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可是我觉得听很多像一些学者啊，像陈文健女士，她就已经这么德高望重，我们的这些大人，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有在反复的各种不同的运动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把自己作为一个成人大人这样的一个态度端在那里，他们总是会以一种你是那个小屁孩，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我现在是在教育你，你还是先回家学习吧。他们很多时候就算他们没有明讲出来，不过刚才那个陈文倩女士她是有直接把这样的一些话有讲出来，可是你那种对对方的尊重，还有对他们是跟你平等，我们在讨论，他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都是意见的一种，那我他可是我觉得他隐藏的那个还是有我的意见是比你的意见更高级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你让一个学生或我作为你跟你谈判或跟你博弈的另外一方，你觉得他们的这样的态度我感受不到吗？我当然可以感受得到，从你的片言之语我就可以感受得到，那我就不会受到，我就觉得你不再尊重我。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一方面大人觉得我们好理性哦，可是他并没有在很尊重以一个平等的视角在对待学生。对， 哎，周哥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尽管说我会听你的意见哦，但是其实我听听就算了，我并不非常的赞赏或者认同你的意见，因为你是小孩。 没错。 好，我们再听一下，等会儿听完这段估计 Kellen 更多话想说了。三句话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句话新闻，我们再来听文倩哈跟我们讲下一段的这个意见，也是谈到学生在这种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他似乎觉得学生一直就是被当作政治工具在被人利用的。 学生的身份呢永远在运动里头有他的工具性啊。他的工具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因为他年轻，他代表热情，他代表纯真，所以所有的政党你回忆你，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嘛。所有的政党搞革命的时候都希望学生站在第一线，不是吗？ 对，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纯真，就是理想，就是热情，所以不管他说的对还错，当他把这个牌子一拉出来，纯真、年轻、理想、热情，不能抓，不需守法治，他一拉出来的时候道理都不能说了，这第一点。 OK， 第二个，这些学生他们到底是停留在一个纯真的理想，还是年纪很轻的政党的政治运动参与者？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那香港我不评论，因为香港我完全不熟。台湾太阳花发起者是政党政治运动年轻的台湾参与者，但是参加的很多太阳花的年轻人就不是了，因为他们跟政党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纯粹就是对体制的不满。那现在的网络是一个现象，那它就形成那种到处的串联，那至于这样的串联是否代表一定的组织意涵，它能够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我不晓得， 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样的方法呢像一种准革命一样，那反正也不能抓他，他也不用付什么代价，然后抓了他以后，那大也不忍心关他，他所以就变成英雄这样子啊，所以很容易成名了。啊，政治的混乱，当然他会有他的原因嘛，很大的一个原因跟你自己本身原来的政治体制里头，让很多年轻人他看不到希望，然后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沮丧，最后透过网络，然后赋予新的政治解释，而往往这个新的政治解释一旦变成区域主义、民族主义、族群主义的时候，那他不能讲民主，他就会跟民主政治，就是你讲的法律体制、民主政治，就脱钩掉了。为什么？因为民族最大、国家最大、族群主义最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我杀人都可以，我革命都可以，我管你这个什么法律呢？在议题上，台湾的民众并不赞成他们，所以参与的人很少。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们，到底要不要抓他们？到底要不要逮捕他们，到底要不要把他们绳之以法，这个有争论，这就是我讲的人性的问题。这样，所以主要环绕的已经不是改课纲的事情了。这样，那教育部也已经退让，台湾教育部也退让到说旧的课纲跟新的课纲并行，那你改什么？等于没有改嘛，对不对？好， 嗯， 蓝军的所有的县市首长呢，包括朱立伦国民党党主席所领导的新北市政府都宣布他们不用新的课纲，这样，所以根本这个课纲今天是束之高阁，也没有再改啊。他怕那个闹事的学生就会去冲撞他们，哪怕只有200-300个人，大家都怕得要死。连朱立伦的新北市都宣布不要用这个新课纲，虽然60%的民众都认为新课纲是对的，旧课纲是错的。这就是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台湾就是正式进入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国民党已经没有办法统治台湾的时代，国民党的上台其实是提前到来了。 有这么严重吗？到了价值混乱的时代，我反倒如果你再像刚才讲到的我们举的那几个，当然可能也只是个案，他们反对的就是程序不公嘛，是吧？你可能说的价值混乱是对于史观的这些争议，我觉得应该还去不到价值混乱吧。他反倒你会觉得这种普世的价值它非常清晰的，对不对？ 我听了他刚才的这一段话，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如果现在的一些当权的人，话语权比较大的大人，他们对于一些学生运动或一些反对者，他们一直都是保持着，我觉得我个人的意见啊，我觉得陈文茜女士刚才是有点傲慢和这样调侃的这样的态度去面对反对的声音的话，其实社会才是真正会陷入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上面理性还有认真对待对方的观点，这样来讨论根本就自说自话嘛，你看不起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不被尊重，那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所有很多很混乱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觉得文倩姐她还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说她价值观混乱，就是大家对这个学生到底应不应该付出法律责任，到底民主是不是应该被践踏的。 这个层面理解上确实也是啊，这个也是很大的争议。所以如果真的是大家这么恪守说它有一个制度的底线，那程序的底线，但程序的背后它隐藏着也是首先对于制度的尊重，那如果你们已经是破坏了已经超越了这个法律的底线，那该法办就应该法办。当然你政府可以做得更漂亮，是吧？也显示我们包括吴思华自己说啊，忍痛提告什么的，他感情色彩很浓烈，但是接下来在具体做法上是不是也能够体现出对于未成年人忍痛之余还是有更多的关怀，说如果你们认为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也给他们一个改变改过自新的这么一机会哈。那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人也不同意，觉得我们自己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去走上街头，但是还是那句话，走上街头同时必须要考虑到后果，如果你认为这些后果我通通都可以到位的承担的话，那你去吧。好，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话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还要广告微博是吧，三地话新闻搜索新浪微博，再承诺突破2000我们再包照片。 好，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